月二十号啊，星期二啊， 系啦， 星期二啊嘛，今日系， 系啊，冇错，今日星期二，琴日星期一，琴日因为系呢、這个经历咗呢个 Monday Blues 啊，所以好有印象啊呢啲。 同埋系音乐双男啊， 系冇错， 我哋系讲emo 啊， 你做咩要咁强调自己琴日做咗啲咩？ 因为 已经步入嗰啲啊，我每日都唔记得自己做过啲乜嘢，我要每日回想琴日做过啲咩咁 嘅状态。我真系好混乱啲日子，即譬如我睇自己嘅 calendar， 我先發現原來我嚟緊呢個禮拜星期三、四、五、六日嘅夜晚，原來都唔得閒。我以為自己得閒咁，跟住就今晚放工翻去做埋執星嘢咁啊，唔知聽日收工夜晚就可能即係見女朋友咁啦。跟住我先發現啊，原來每一晚都有嘢做，原來已經 mark 咗喺度，只不過我唔記得咗。 今日要提一提啦，今日咧我哋即系喺节目入边都好丰富，都有好多嘢做嘅， 丰富啊！ 包括我哋一阵六点钟咧就将会有陈明喜嘅出现啦。 系啊，咁就讲下佢呢一个音频治疗融入去音乐当中成个嘅企划啦。嚟到第五首作品，佢自己回望翻觉得系点啦，系啦，咁啊亦都会预告一下究竟呢个 project。嘅走向跟住会系点样咧？ 冇错啊，到底17秒呢一只嘅单曲啊吓，带嚟一啲咩神奇嘅功效咧？转头六点钟咧就会听得到 啦。喺个身上面17秒又点样样咧？咁啊有趣啦！嗱，我今日咧我想讲呢个咧系即系坦白讲系人哋 send 俾我睇嘅。 系 嗰个人咧就叫阿薛， 有你， 我净系睇到即系佢平日即系间唔中会 send 嘢嚟啦。但系呢一个啊。淨係個標題 好關你事啊， 已經啊令到覺得好明顯佢冇講任何嘢㗎， 係係 佢就咁 send 條 link 嚟完咁啊。 OK， 就已經睇完就已經明啦。我啱啱都收到你 send 俾我， 你明啊？你明點解 啦？已經 因為個標題好簡單啊， 好吸引啊， 緣分擋不住感嘆號，音樂節開括號與陌生男接吻刪括號後失散，女子網尋人竟成功。 做咩啊？你係咪好想幻想自己就係嗰個陌生男啊？ 系啊，通常系男揾女噶嘛，又几可女揾男啊， 又系又真， 即系喺我嘅认知啦，你知道好 stereotype 所以最后就成功， 所以咪揾到咯，你试下男揾女 就可能 就有种 变 态喺度，有种跟踪狂、啊， 小心啲呢个人啦、啊，佢乱咁上网揾人啦、啊，都唔知咩人嚟嘅呢个男仔， 系啦，基本上嗰个标题已经讲完个故仔啦，咁但系都可以再讲多少少，总之其实咧外国有一个女仔喺音乐节嗰度遇到一个靓仔啦， 系。 咁當然就冇嗰張相嘅，我懷疑呢啲都係一啲 全部都 係 一啲借 示意圖嘅啫， 示意圖嚟嘅。 係啦，咁跟住之後，喺嗰個音樂節嗰度，大家話傾得好投契啊，咁總之又放曬煙花，噴曬火啦，係 S2 先會噴水嘅，係啦，但係通常都唔會噴水嘅，通常係泰國潑水節嗰期先會，咁啊噴下火啊、煙花啊、laser 啊各樣嘢，氣氛底下咧，咁啊兩個人就即係有錫錫咁樣樣嘅。 啊，好浪漫 嘅，浪漫嗰刻哇就锡咗啦，咁啊，但系跟住咧就人太多，你知通常呢啲都系去到个音乐节嘅尾声啦， 就啲人潮就嚟啦， 系啊，跟住走散咗，咁但系你其实喺个音乐节里面无端端咧，你唔会问对方啊，你电话几多号或者你 Instagram 系乜嘢，通常都冇嘅，大家系真系好 enjoy 嗰、那个、那个 moment，大家都系当下嘅，咁所以咧佢就。 冇攞到電話啦， 念念不忘， 跟住然後失散咗。哇！呢個係電影情節嚟嘅，好有畫面感。 佢就上網去尋呢一個男仔，想揾翻佢出嚟。 係 咁，跟住 又好嘢喎。佢即係你諗下，你要記得當時當下一啲嘅特徵啦，一啲條件啦，即係佢著啲咩衫啦，有冇流須，有冇戴眼鏡啦，跟住然後仲要附近嘅人會記得去揾翻佢出嚟先勁。 係啊。但系最紧要好有趣嘅背景系咩咧？嗱，咁啊，究竟点样揾翻个过程可以讲啦？因为呢、這个根据报道，呢、這个女仔咧，首先佢嘅名咧叫做Natalie 啦。 OK，Natalie， 佢系喺美国呢个俄克俄州啊，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哦，个女仔系 啦，个事主 系一个普啊， 电台节目主持人，我亦都觉得因为咁，所以周小声俾我睇。 OK，OK，OK。 咁佢其实就撞到另外一个靓仔咧，就叫做Cole， 系 Cole。 OK。 咁其实就系两个人喺度排队等嘢饮嘅时候倾嗰阵偈，咁、 哦、 气氛突然之间，哇，斗嚟有 mood 啦，咁啊即系佢锡咗啖啦。 OK。 咁但系呢一个锡嘅呢个 moment 咧，就俾嗰个男仔嘅朋友咧就影低咗。 咁犀利啊，又好嘢、啊。 系啦。咁跟住，但系最嗰、那个位就系嗰一刻， 突然之間一齊嚟得太快，個 moment 都 set 啦。 嗯， 咁射完之後咧，大家未攞一次 contact 咧，個男仔就俾朋友叫走咗啦。 OK， 係啊， 咁就暫失散咗啦。咁跟住，然後 Natalie 作為呢個 電台主持啊， 咁佢應該喺當地係有啲影響力嘅，即係可能佢嘅一啲社交平台啊，或者可能佢識嘅人面會比較廣啲啦。咁應該就係嗰啲公開招募啦，好明顯就係喺社交平台度啊。有冇人認識一個咁樣嘅男仔，或者你會唔會就係嗰個男仔啊？你可唔可以同我聯絡翻啊？應該都係呢啲啦。 係啦，咁於是乎啊，佢作為一個電台主持人啊，喺當地可以拱起市紅啦。 唔係佢唔係用佢嘅節目嘅呢、這個就要幫佢澄清翻嘅，佢用佢嘅社交平台啫。 係啊係啊，咁即係利用佢嗰個叫咩啊？個影響力或者嗰個 network。系啦，就喺社交平台就叫啲听众啊，或者身边嘅朋友可唔可以帮下手？咁咧就劲，即系佢将佢哋两个锡过一幕 share 咗出嚟，咁有样睇噶嘛？咁、又真系最后 俾佢揾 揾得到，啲网友真系帮佢揾得翻。咁于是乎呢个女仔就请翻嗰个男，即系 Natalie 请翻阿 Cole 上去节目嗰度做嘉宾。哇！ 咁呢个就真系恭喜师兄。 冇嘅，睇你个 angle 系咩啦？ 系 系，我睇你 angle 系咩啦？ 得意嘅古仔都几有趣嘅。 咁但系嗰个男仔事后亦都佢有坦白，佢话其实音乐节结束之后咧，佢都有喺网上面希望揾得翻 Natalie 嘅。 系 即系佢都上网揾一啲 post 啊，睇下有冇，即系有时都会嘅。你唔好话人哋，我都有啦。 系啊， 你都会好容易。其中一个方法系咩咧？大家喺起底方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验啦。小弟喺起底方面，即系个起底嘅意思，即系唔系要揾人哋嘅私隐，而你想揾一个人嘅 account 出嚟，或者你总之做一个资料搜集啦。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能力啊？ 就是、因为你成日周围 错 喺度揾下啲女仔嗰啲啊，到底佢叫咩名咧？ 系电台一手造成， 哦 okay、 因为当我要揾嘉宾、 哦， 以前 Give Me Five 每个礼拜都要揾一啲唔同种类职业古灵精怪嘅嘉宾，咁所以我就学识咗呢个能力。有阵时候你睇一篇报道，佢一个人名，佢嗰啲好得意嘅个身份，我假设佢系一个一个专系会去换坑渠嘅师傅 ，OK。 咁但系咧，佢访问完佢之后，有机会喺嗰个访问嘅最后系唔会有嗰个人嘅任何联络方法， 系系。 咁你就喺网上面揾呢个人嘅联络方法，咁就点喺社交平台揾呢？ 嗯， 例如系咁，你最正常就直接 search 佢个名啦。 系啊， 咁你 search 佢个名唔一定，因为你个社交平台唔一定直接，譬如你叫奔神，但其实你个 social media 唔 会 有 奔神噶嘛， 系 连个奔字都冇噶嘛， 系冇错， 黐线噶嘛呢件事， 系冇人会揾到， 冇揾到噶嘛。咁于是乎，咁你就要动动小脑筋啦。咁你点样能够可以揾到呢个人出嚟呢？下一个方法，你就系揾翻嗰篇报道嘅原文，譬如 Facebook。你睇有边个 share 嗰个篇嘢，事主会 share 嘅机会好大，因为访问佢。咁但系 福尔摩斯 share 都唔一定，因为 share 嘅动力系难啲嘅， 系 like 嘅动力大啲。 OK， 所以如果 share 都见唔到一个似样嘅名咧， 你就睇下 like like 有边个啦。 哇， 系啦，然后逐样揾咯，或者有阵时譬如音乐节咁样为例，好似佢嗰个情况，你想揾翻一个人，可能。就冇头先嗰个啊，有篇报道有个名咁样样啦。有咩方法咧？我曾经好多次都可以揾得到一啲朋友系当下冇交换 contact 之后揾得翻，但系好简单，好多人可能都知啊，就系喺譬如 Instagram 啦，你可以 search location 有边个 tag 过呢个地方。咁即系如果当日有去过嗰个地方，假设去过西九睇一个音乐节， 嗯， 咁佢嗰啲朋友应该有机会都会。story 或者 post 都会 tag 过个地方，咁你 search 嘅话咧，你可以好大机会揾得到，甚至乎就算佢本人冇，你都可以揾到佢朋友嘅 post， 你就可以联络翻呢一个一面之缘嘅朋友。 所以而家系几咁好啊！即系我要 系几恐怖啊！ 我要都恐怖嘅，但系都系有时你睇下你点样利用呢啲工具啦，即系可以做好事，亦都可以做坏事。 啊、 即系我喺度谂翻起咧，就系我啱啱出嚟嗰阵时咧，做嘢啊！嗰陣時暑期工啊，喺嗰啲商場嘅活動嗰度做 MC 咧，完咗之後咧，我好記得有一次有個翻到去後台，有個喺圍欄外邊嘅兩個女仔行埋嚟話啊，可唔可以同你影相啊？唔識個，完全唔識個。跟住然後咁啊影咗啦，跟住又翻到去好後悔冇攞人哋電話啦。跟住但係嗰陣時就係因為冇呢啲工具、 哦， 所以我就冇辦法再同嗰個女仔聯絡翻。哎呀，真係一個 sad story， 而家真係。 啊？而家真系方便啊！你知唔知我当年啊，细个嘅时候，我试过做啱啱嗰个主人翁类似嘅，但系嗰阵时咧系去一个。去一个团啊，嗰啲跟团同屋企人去，好细个，啲同行有个女仔，觉得好，即系成个 trip 可能倾偈唔多咁，跟住事后咧就好，即系念念不忘咁，就想揾翻个女仔，于是乎咧就又系啦，类似喺论坛嗰度咧就 有冇人几多月几多日去咗边一个团？ 唔系啊，我有去过团，其实佢同我同团，但系你好难经屋企人去 问 噶嘛，咁所以你就。其实好戆居，如果你真系好想揾嘅话，其实你真系 through 屋企人唔知点样啦。咁但系总之唔知道，咁于是乎就将可能系同团大合照嘅相，跟住就睇下网友有冇人 识佢啊， 咁样又每日放学翻屋企第一件事就上去个论坛，睇下有冇人回复嗰个 post 咁样。咁又有一啲好多人都会留言嘅话，虽然我唔识佢，但希望你快啲揾到佢啦，加油咁。 人哋 我真系做过一次， 人哋无啦啦咁样就俾你摆咗上 網。然之后啊， 大家千祈唔好乱咁学啊。 呢个真系冇，呢啲细个嘅时候咧，系啊，真系系啊，即系 细个嘅行为 唔应该啦。系啊，即系跟住冇啊。而家谂翻，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愚蠢啊呢件事。 冇错，不过我好丑，明嘅，因为我做过啲类似嘅嘢，我系完全明嗰种。即系但系而家唔使咯，即系就系嗰个好嘅地方就系而家唔需要做呢一样嘢，你都可以即系用一个方便啲嘅方式，可以揾到一啲你可能念念不忘嘅一啲网友啊，或者一啲嘅一面之缘嘅朋友啊，咁样啦。 系 你应该经验都唔少啦。 冇咁讲嘅，所以咧故事教训你咩咧？就系记得要问人哋攞 contact。 系啦，咁就唔使怕尴尬啦，同埋唔使上网乱揾人啦，同埋又唔使错失咗嗰个机会啦，系嘛？ 系。Come and taste me。Lolly Talk 啊，嚟到新人派台作品有呢首歌，歌名叫做《一把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整体通胀稍为回落，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略低于四月嘅2.1%。

以咧，有时会好怀念啊，怀念读书时期，后生啲嘅时候，讲嘢唔会谂太多啦，唔会太就住啦，感觉上主见系多好多噶。听下太妹嘅作品， 好好收到， 知孝公。 需要抱，好好好速度，不反复到我知道，想要试就何公于自，谁明闪示来终有线服从。All the things that I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it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那年在我家世，偏要压止你高计，睁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用骚勇气拆烂世，练出躲鸡奋制，虚伪来让我发誓。Yeah, all the boys in here are getting loco, loco. Diamonds on my wrist, watch me glow, glow, glow.No, no, no, no. Watch me on the top. Say hello, say hello. Counting all my cash. I'm a natural, natural. Money ain't a problem. I know where it go. This is my flow. Watch out with my dead flow. So you better pack and go. You're a troll, yes. Cut the trash talkie. I can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You can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难在我发誓，整人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手摆着故事跌地，有闪有多的跌地，虚伪，其实我发誓，关上你比崩的计，这个错我有点计，我又寸又到位，其实我发誓。变乖乖坐低，用张领委委嚟跪，击毙。其实我发誓，被苛刻看低，就苛刻发挥。 Gladys 李靖君，苛刻。有时候咧系好难去找自己一个嘅身处嘅地方。几时应该岌头，几时应该拧头，点样可以唔好再好似一个扯线公仔咁样？呢一个系一门学问。 出厂一个倒模，像对倒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貌，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服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输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能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化石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人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到变正常，是断缆制造奇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立醒乱玩手指，微利目光自处群思装似乱跳。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离世一次，目露空光近视，怀疑原来故事，没路进士，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植入血丝，必须制止，要活着道别优势，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 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自纯属野事，头全换字却变富字，相当可演做偷事。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过去从头贯慨，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但你有姜涛 Dummy， 当然啦，当你不停咁样岌头、岌头再岌头，系会一路累积紧一啲嘅谂法喺自己嘅脑海当中。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 系啦，系咪要走咧？系咪要离开咧？ 再心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舟好大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石山街 Way Out。 不过我讲回我的长处，就是我个人夜晚会陷入这种的 emo， 去到日头又会不记得了，又会继续如常生活，又会继续捉紧自己的节奏。日语夜上转头回来，有陈明熙的出现。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呢位嘉宾咧，之前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攞咗创作人嘅奖， 冇错啊！佢绝对系丰收嘅一年，加上佢嘅音乐计划亦都一致好评，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陈明喜字精神爽， 哇！你嗌得咁大力啊，我都爽啊！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陈明喜 Justin 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啊。 送上呢一个礼物啦。 系啊， 呢句我都好满意。陈明喜事精神所。 越玩越大啊！ 系啊， 系啊， 系啊，之前都系啲四字成语嘅， 系咯， 系啦。咁今次谂紧点样有一个好好嘅祝福嘅意味喺里边咧，就用咗呢一个， 又好似好啱音咁样啊嘛。本身就人逢喜事精神爽， 陈明喜事精神爽，个音都一样，系啊。我有 design 过，所以觉得呢一句写出嚟应该啊，应该几好睇嘅咁样。 多谢，好诗好诗。 因为送出呢一句都有个前设喺度嘅，因为即系最近喺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啫。Jocelyn 都攞到一個好嘅成績啦 ，Cat 最佳創作歌手獎同獎啦，恭喜你啦， 係冇錯， 係因為都聽到記得你喺台上面都有講過，就係我所創作嘅呢一個獎項對你嚟講意義都大，因為你就係做緊呢樣嘢噶嘛，一路都係， 即 係 或者講我對音樂個感受，我最注重都係創作嘅，其實即係大膽啲講，如果冇得寫歌，我未必會想唱歌添，其實所以係好感動啦。其實嗰下我完全唔知自己講咗啲咩，我呢一刻都要多謝翻 Cash， 因為嗰時我唔記得。因为我冇想过有机会拿这个奖、 啊、 所以我都没有即预备过任何要讲的事情、嗯、所以很惊喜。 但是真的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 follow 住整个 project 音频治疗、 啊、 真的如果当、现在可以即再继续多谢在这个 project 里面跟你合作过或者一直可能未必是一起合作的人可能是即听众受众你有没有什么的事情、嗯嘅多謝説話咧， 有啊有啊，其實就即係嗰時都有多謝同我一起共同創作呢個 project 呢個系列嘅朋友啦，即係但其實都真係要多謝翻聽眾嘅，因為做歌一定有共鳴啦，咁冇共鳴其實就冇乜意義啦，對我嚟講，所以即係我當時第一次將音頻治療呢樣嘢融入廣東歌，其實我都驚嘅，即係大家會唔會接受咧，會唔會願意去了解咧，有冇呢個需要咧？咁所以，但係好多人都會好勇敢咁聽完啲歌，同我即係可能 private message 我分享翻佢哋自己失眠啊、焦慮啊、唔同嘅經歷，聽完首歌嘅感受。所以令我好睇到呢件事嘅意義，我繼續有個動力去做咯。 係，因為記得你一路講都係一個好實驗性啊，喺你心目中都會係。咁其實有冇話去到大概邊一首歌，定係其實第一首《星之靜》開始已經發現，其實原來聽嘅朋友都好快已經接受咗呢個 so called 咁 experimental 嘅音樂嘅方法㗎、 嗯。哦，其實都真係《星之靜》之後已經覺得有呢一個勇氣要繼續咯。同埋嗰時有個交叉嘅路口嘅感覺嘅，即係究竟係做呢一個 project。咁如果開始呢個系列就我諗嗰時都知起碼玩兩年咁樣啦，咁一係就即係 keep 住做一啲即係冇咁大嘅任務嘅一啲流行曲，所謂大流行啲嘅嘢。咁但係嗰時就想即係點都試一次啦咁樣嘅心態去做囉。係啊，咁星之靜嗰時候即係唔只係聽眾朋友，都好多謝各位 DJ 都好感興趣嘅去問我呢樣嘢究竟係咩咁囉。係啊，所以就好快都知道，其實大家都失眠，大家都焦慮。 係啊，咁但係咪即係話其實做星之靜嘅時候都冇諗過要即係個系列即係咁多首咧？即係都係諗住做完一首睇下反應，再決定繼唔繼續係咁樣嘅心態、嗯。 其實嗰時咧就因為我係嗰啲諗好多嘢人嚟嘅、所以先焦慮啦嗰時。咁但係已經 plan 咗起碼五首噶啦，一開始，因為我知道呢個系列，我想係一個療愈過程咁樣，有啲似我幫人一對一做音頻治療嘅時候嗰個過程咯。即係要有 step by step 噶嘛，唔係一嚟叮咁搞掂了咁樣。咁第一步就係心靜啦，即係冇咗心靜，其實咩你都唔會知道自己需要乜嘢幫助嘅。咁所以就用星之靜去開始，咁咯。咁如果係 OK， 我已經其實嗰時 plan 好曬嚟緊幾隻歌噶啦。 咁呢一個即係階段去到已經做到自己當初 target 嗰五首啦，有冇諗住話嚟緊都喺往後嘅一個道路上面都會、不如大家都喜歡呢件事，亦都有一個咁好嘅發揮空間，其實都可以繼續去 keep 到呢一樣嘢啊！即係唔一定要每一首嘅，可能係每幾首入面都可能會有一首入面係咁樣 嘅。有啊，其實做到可能第三四首咧，我已經開始即係唔捨得啦。咁就由五首發展到諗住起碼七首啦，而家係啦。咁啊，對應翻即係七喺呢一個新心靈世界都係一個特別嘅數字啦，即係七輪啦，好多嘢都係七個數字。 一個 cycle 好似係用七咁樣。 係啦。咁所以就諗住起碼七首，跟住就湊夠一隻碟，咁就出碟啦。咁另外就想做一個 音樂會嘅，咁、我希望唔係一個就咁正常嘅演唱會，即係可能係有啲音頻嘅體驗同大家分享啦，即係可能真係 live 去玩一啲樂器俾大家感受啦，甚至係加啲藝術展覽嘅元素喺裏面咁樣，咁、所以構思緊嘅，係啊。 咁我想知呢一個 project 喺音樂上面會一路聽到你講大家會認識多咗你嘅音樂，亦都多咗一個好似你嘅 identity 咁啦。但係同一時間音頻治療嗰邊其實都有冇幫到，即係例如我即係多咗人嚟了解啊，或者我真係需要，或者直接啲講就係生意好咗啦咁。 喺一嘢問咁直接嘅你， 係都好嘅，即係嗰樣嘢係咯，會唔會都令到係原來發現啲人真係覺得自己需要會想了解咁樣多咗。 其實的確生意係好咗嘅。 咁呢個都緊要嘅，我覺得。 接交有時咧做完一啲電台訪問咧，嗰、個禮拜即刻會多咗。 就會有人問。 係啊，所以都開心大家有呢個興趣嘅，同埋都係間接地支持緊我繼續做音樂， 同埋有幫到人嘅嘛。但有一個有一樣嘢好想有啲謬誤咧，我成日都搞唔清楚，想即係請教埋你嘅，就係因為即係你都知道，原來我翻到去都發現有好多身邊嘅朋友會有啲可能精神緊張啊，或者各方面即係都市人係好大壓力。咁我都有時會推介啊，不如你試下聽呢啲歌啦，可能幫到手噶咁樣。 即係我啲歌啊？ 係啦係啦，或者可能即係試下音頻治療。 佢離開咗電台都推廣緊音樂嘅，佢都 係啦。咁跟住然後啲人就會話。就會質疑我啊，因為可能我又冇說服力啦，係咪？佢會質疑我係咪㗎？係咪得㗎？係咪真係聽完就冇事嘅先咁樣？係咪就係聽完之後你就個人就唔會緊張嘅先咁樣？咁但係我就 唔知點樣解答， 我唔識解答啦，因為我又唔係專家啊嘛。即係但係咪其實呢一樣嘢係一個 keep 住可以做嘅過程，定還是係會唔會有完結一日嘅一日嘅咧？即係壓力呢樣嘢喺我心目中係冇完結嘅一日㗎嘛？ 係，其實我覺得音頻治療首先佢唔係一個即係神仙嘅藥咁樣啦，咁但係譬如你去按摩，你按摩完好舒服啦，跟住你即刻去即係攞啲好重嘅嘢，跟住姿勢錯曬，咁你即刻都會痛翻噶。咁嘅原理一樣啦，即係如果用咗時間去幫你放鬆啦，咁但係你之後一出嚟你就。睇咗1000个 WhatsApp message， 跟住好多壓力，咁可能你又會即刻緊張翻。咁但係音頻治療慢慢咧係會幫到個人學識點樣處理呢一啲狀況咯。其實係越嚟越會學識即係有呢個俾翻自己嘅時間，照顧自己、觀察自己嘅時間咁樣。咁我都覺得壓力啊、失眠啊、焦慮係唔會完曬嘅，即係總會有嘢令你。即係激起呢啲嘢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越做音頻治療，你會越識處理咯。咁到有一日，可能你嘅壓力唔會令到你焦慮，唔會令到你失眠，純粹佢有一下嘅壓力咁樣咯。 OK， 係啊，咁係咪真係聽一次就冇事？咁梗係唔係啊？即係係咯，即係但係都要睇你嘅狀況嘅。但係咧，每做一次咧，其實一定有好明顯嘅效果嘅。係啦，你一定會覺得放鬆咗同埋輕咗，係放低咗啲嘢咁樣嘅，清理咗啲嘢嘅。咁原因就係因為佢係有啲好實在嘅科學原理喺背後咯。其實佢同 tune 樂器係一模一樣，即係有時我哋唔舒服就好似我哋走音。咁樂器都可以 tune 翻，咁人體都有頻率都可以被 tune 翻咁。 你同啲 friend 講聽一次唔夠，聽多幾次啲歌咧， 係你就會 播多幾次，最好播多啲咯。 你最好話唔係啊，梗係一次唔得啦，你起碼十次每日。 你開住不停咁樣 loop 住就得㗎啦， 仲要各大平台都聽一次。係 啊，成個 family 嚟當一個鐘度啦，係啦，啲歌 loop 住一個鐘度就差唔多就係。係 啊係啊， 個感覺似好似去做一個 spa 咁喎，即係好似我生活有壓力嘅時候，我去有啲人中意揼骨或者按摩咁。就是给一个时间自己好像给自己 放松一下。 这个是个核心咯。但当然音频治疗是有一些再科学一点的真的可以 target 某些情绪病或者状态的方法的。其实再精准一点比起就这样 spa 或者放松。 其实 throughout 这段时间整个 project, 无论是我觉得是 career 里面或者 career 以外你自己呢有没有都因为这个 project 令到自己都有些东西都叫做不知道提升咗啊，或者一啲自己一路棘住嘅嘢，好似都 soft 咗啊。自身上面系点样？ 有啊有啊，即系一开始都有分享到嚟讲，创作系最重要嘅嘢啦。咁加咗呢个元素，其实真系加重咗一啲意义喺我写歌或者出歌度咯。系啊，都系俾到自己嘅一个鼓励，我觉得系动力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位我又觉得好似诅咒咗自己咁嘅，因为咧，譬如有啲难题咧，即系有啲歌嘅主题，譬如有一首放下的频率咁啦。 咁嗰时我写呢首歌咧，我冇嘢放下，我都几开心嘅。点知咧一出完呢首歌咧，就有嘢放下啦，就又经历咗一啲工作问题啦，又分手啦，又剩啦，跟住就哇做乜嘢咁样，好似越唱越衰咁样。咁但又好似系一个点讲啊，背后嘅我写定安慰自己咁样，有呢啲搞笑位，就令我体验到其实疗愈真系唔系一个直线咯，即系会循环。有高山低谷，咁都要自己去帮自己。 咁即系十七秒有冇啲愿望成真咗啊？咁咧十七秒好嘢嚟噶嘛？如果用翻头先嗰个类比嘅话，咁十七秒应该系有啲愿望可以成就到噶。 系啊，其实十七秒真系讲紧呢个吸引力法则啦、转念啦。咁其实十七秒就系有一个点讲啊？定律嘅说法就系话，你真系要吸引力法则成功咧，你要将嗰样嘢谂至少十七秒，佢先积聚足够能量咧，去发出去，比如就成为一个愿望咁嘅。咁跟住，但系其实吸引力法则我有好多嘅成功例子咯。 系，例如有冇啲近期或者一啲对你嚟讲几 meaningful 嘅咧？ 哇，真系好多。OK。讲几个最夸张俾大家听啦。第一个咧就系工作上嘅，咁其实两三年前我开始做戏演戏，咁咧之后我就觉得我好中意，但我又好希望可以利用到我嘅唔同嘅语言啦。咁我就开始每晚临瞓咧就谂我要做一啲英文剧、英文戏或者一啲国际交流嘅 project。跟住咧一年后咧我就真系 cast 到一个。英文劇的主角咁樣啦，雙語劇咁樣啦，咁啊真係好得意嘅成件事，因為嗰個劇係咁啱嚟香港拍啦，仲要係一個識講廣東話、識講英文，跟住個角色又係經歷過焦慮咁樣，跟住又係即係好似咯成件事，好啱咁樣啦。 咁呢個嘅機會嘅出現係有人 approach 你問你有冇興趣，定係可能你喺 somewhere 見到佢可能有 casting 咁樣，係一個點樣 moment 發現到佢。 個 casting 咧係真係 IG 彈出嚟，喺我 follow 開嘅製作公司，就係咁啦。咁就真哦嚟啦， 就 feel 到係啦， 係啊嚟啦。咁有呢個啦，咁另外就感情上咧都有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嘅，即係吸咗個對象翻嚟嘅。 係OK 喎，你又每晚我要快啲揾個。 咁你諗住嗰個對象係點樣嘅特質㗎？ 係啦，呢個就係巧妙啦。其實咧吸引力法則咧有啲得意位嘅，就係首先你一定要唔可以諗，譬如你想多啲錢，你唔可以話我要錢，我要錢，我要錢，因為咧你咁諗咧就等於你冇。等於你冇錢，所以你就你其實發出緊一個我冇錢嘅信息俾宇宙，咁你就吸緊呢啲嘢翻嚟啦。咁所以你一係咧就要諗完，跟住當自己已經有嗰樣嘢，咁樣去生活啦。咁你就處於嗰個頻率啦。一係咧你就要諗到好 specific， 即係唔可以就係諗我想要錢，你要諗我想要咩咩咩 project， 呢個 project 有幾多嘅收入咁樣。 我要 specific， 我要中金多寶50,000,000單注獨中咁樣。因為我最近都真係做緊呢樣嘢啦，期期都買啦。跟住就喺度谂，我中我中啦，唔系话我想中，系我一定会中。 系啦，啱晒啱晒，祝福祝福。咁咧嗰时谂到对象咧，就系其实我唔系特登要吸佢翻嚟嘅，纯粹系我即系经历咗年几嘅单身啦。咁因为之前嗰个就好唔好嘅经历，咁我就好认真去思考究竟我点解成日都会遇上呢啲咁嘅人啦。咁其实我需要啲咩啦？比起我真系中意啲咩，有冇冲突啦？一啲好嘅特质系咩？咁我就逐个写。出嚟，咁系 specific 到，譬如我都中意艺术家，但最好唔好同行音乐啦，好烦啊咁样。咁啊，摄影啦，摄影几好啊。跟住不唔好摄，唔好影 fashion 啦，日日都咁多 model 咁样啦。咁就影下第啲嘢，即系大自然啦，咩都好啦。跟住又有谂，即系譬如要系都识几种语言啦，即系包好多嘢嘅。跟住結果一個月後咧，就真係識到 exactly 呢個人。 哇！呢個好神奇， 好神奇㗎呢！ 同埋你好 specific， 我覺得係。 係啊， 你好清楚自己想要咩嘅對象。 影師仲要係好 specific， 係影大自然咁樣，都俾你中到嗰下。 跟住之後就，但係都係嗰個，即係其實諗完之後，我就冇日日都，好想好想好想要呢個人咁樣。我係諗完就唔記得咗啦，咁跟住就冇諗過一個月後就遇到咁樣咯。 即係好似一個生活習慣，即係每一日有一個時間。 就諗下我自己生活唔同範疇希望渴望嘅畫面係點樣嘅一個 practice。 係啊，其實就係咁嘅，即係其實呢首歌都係想講，不如每日用少少時間諗下自己想點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十七秒吸引力法則，你都可以話一啲 gimmick 嚟嘅啫，即係你揾辦法去清理一下、梳理一下自己想點啫。其實都係。 咁但係我有個問題嘅，有冇喺 throughout 呢段時間，即係你好即係可能會同人 share 呢一啲嘅自己經歷啊、諗法嘅時候，都會有一啲人好中意包拗頸，即係好中意 challenge 呢一樣嘢。有冇遇過？同埋如果真係要，通常你會遇到嘅 challenge 會係啲咩嘅問題啊？點樣去解答佢咧？ 真係講關於十七秒定係 十七秒，或者可能 throughout 音頻治療，或者因為有一啲人都仲可以覺得係一啲叫做好 view 啊嘛。嘅嘢啦，所謂係啦，即係你有冇都遇過一啲人特登我挑戰下你先咁樣係啦， 係唔得嘅，唔得啊， 係唔係日日諗住就得啊？即係會唔會都有遇過？ 但係佢又講唔出點解嘅喎， 係因為有一種係中意特登為咗拗頸而拗頸嚟嘅啫嘛，係。 唔知係咪就係一啲好嘅同頻共振吸引力法則咧 ？So far 又真係冇遇到一啲咁包拗頸嘅人啦。咁、但係都有質疑或者疑問嘅。咁但係即係我又真係有去讀呢個證書。咁嗰時讀嘅嘢係好實在嘅科學原理嘅，所以其實 so far 通常啲嘢我都解釋到。係啦，咁所以都 OK 咯。即係要 V 運運層面我都講到，但係要好實在科學都講到嘅咁樣咯。 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 猛眼看着你最少过了十秒，脸颊顿觉热了，回头六秒，胃动心加一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住音频片过了六秒，在这别致室静静留十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一秒，微秒十七秒，小思绪在对焦，凝住十七秒，有对岸望见了。 新闻之前听过有陈明喜的十七秒 featuring 林一峰啊，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整体通胀稍为回落，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略低于四月的2.1%。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8%，与四月相同。今年头五个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五月各类综合消费物价组成项目之中，价格升幅较大的包括烟酒升幅19.6%，电力、燃气和水就升16.6%，以理上升5.8%，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3.9%。政府发言人表示，本地成本压力或会随着经济复苏而上升，但是外围价格压力预料会稍为缓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多名劳工界议员批评政府在计划公布之前并没有咨询劳工界，质疑政府不重视劳工界意见。有商界议员就认为政府果断推出计划解决本港结构性的劳工短缺问题，但是认为计划涵盖的行业应该更广泛。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重视劳工界意见，劳顾会未来对于计划仍然有重要角色。至于计划未涵盖的其他行业，仍然可以透过优化补充劳工计划申请，强调劳顾会会严格把关。政府宣布在七一回归26周年，政府、公营机构和餐饮业界会推出多项庆回归优惠。有市民认为7月1日起一年五日免费乘搭电车的安排好好，希望免费乘搭小轮同样可以由一日延长至五日。至于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文化设施当日可供免费使用，有家长觉得安排好好，如果当日天气好会带小朋友到设施参观。有家长就说会带四岁的小朋友去博物馆参观，希望可以预学习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嘅路面急修系仍然进行当中，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路嘅慢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喺白石角嘅科城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创新路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辆禁止由科城路又转入去创新路，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至于在青沙公路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长青公路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样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样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有种节日叫端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端午节梗系最开心，是一家大细一起食粽啦。形形色色的粽，由传统的咸肉粽啊、果蒸粽啊，去到新派啲嘅西班牙火腿粽啊、鲍鱼粽啊咁样。其实食咩粽都唔紧要，最紧要是各位小朋友可以发挥小厨神的本领，试下混下唔同嘅酱汁调味，成功定系失败都好，全家一起做下味觉的实验，一起去经历呢一个美食的旅程，先至系最开心啊嘛！祝你端午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明喜事精神所， 咁我今日苏颂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陈明喜嘅喺度啦。咁有你嘅新歌十七秒，咁我同阿斌咧就会就住呢一首新歌咧，又系啦，我哋会估下关于呢首歌一啲嘢。 系、啊、我估先啦。今次十七秒咧就继续承接住呢、這个音频治疗咧。今次咧就正正用嘅咧系人声。咁我估嗰样嘢反而系咧，其实人声喺正式你哋做音频治疗入边，其实我谂应该唔系一个常用嘅一个方法或者一个乐器嚟嘅，反而系因为你一路做呢个 project。嘅时候，你发现其实个理论上，音频治疗我哋要做到个共鸣嘅效果，点解唔尝试下用人声呢？人声咪就系、是上天赐俾我哋最好嘅一个乐器咯，咁、所以就尝试用一个人声达至一个好 harmony 嘅一个效果，睇下做唔做到啦，咁样。 你已经阴阴嘴笑啦，已经谂住个， 我已经惊紧啦， 你已经有个窦，我想话你听， 表情管理下。 咁我想估咧，因为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咧，其实佢一嚟就已经系直接唱，即系。之前可能培星靜嗰啲會有、有一個音差嘅聲慢慢入去啦，但係我喺度諗緊，今次一嚟就唱嘅話，有兩個原因。第一個估就係因為好似許願嗰個狀態就係唔使咁多前設，一嚟就嚟啦許願啦，係啦你就諗啦咁。我覺得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處理。第二就係其實。如果是今次人声主导，咁人声如果就是等于之前的譬如音差框架，咁一嚟就应该是用人声。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综合了呢些原因，令到今次的 arrangement 的处理是咁样啦。咁、两个的你可以逐一解答啦。 好，咁首先呢就是阿斌呢边啦。 错你阿 Ben 佢得㗎啦。 唔使俾面我。 唔係啦。 都唔好意思真係错咗。 你啊，好耐冇試過錯曬啦，係啊，即刻攞啲唔同啲噶，會直接啲講噶， 係，因為其實音頻治療咧係人類最古老嘅自然療法，咁咧而最古老其中一樣嘅道具就係人聲， 證明我真係唔識， 你真係唔識啦，你真係要了解， 真係要去學下咯。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你一定唔係唔識，只不過未冇聯想到嘅，但係其實大家可以諗下。一啲以前宗教，即係譬如都唔係以前啦，而家都係即係唱詩歌啦，或者念經啦，甚至我哋日常都會唔覺意用到咯。即係我哋有時緊張或者唔舒服都會嘆氣噶嘛，即係會啊咁樣啦。咁其實嗰刻啊，你都係震緊自己身體。 哦， 咁你都係發出散出緊一啲嘢出翻嚟咁樣。所以譬如如果你下次真係覺得緊張想嘆氣，instead of嘆氣咧可以。啊，咁样 震住、哦，咦，咁呢个都唔同个 approach， 因为譬如用乐器嘅话咧，那个声音好似系从外 跟住嗰個頻率，即係你個身體感受啦。但係而家呢個你係裏面自己發出嚟，又好似唔同 震翻出嚟咯。係咁，譬如hold 呢個長音咧，你可能會 feel 到心口震嘅。係咁，你就可以震走呢度嘅緊張。只不過今次嘅挑戰就係點樣將一個人聲真係俾到大家一個樂器嘅感覺咧，而唔係一個好普通嘅合唱咧。所以就邀請到一峰嚟做呢個角色，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療愈嘅標誌啦，佢把聲都係啦。咁佢都係 We Wanna 人啦，所以佢好明白我想做嘅嘢咯。 系咁，如果褪后几步，先第一样嘢就系有冇话呢一首歌有冇话点解哦十七秒嘅呢一个题材，一个好似即系转念许愿嘅主题，就选择咗 pair up 咗人声开始咧、 有啊有啊，因为即系之前都有分享每首歌嘅主题，我都会拣翻对应嗰个主题或者状况嘅频率录入去啦。咁今次就谂转念许愿，定立自己人生方向。因为放下嘛，放下之后就呢首歌。咁、放下之后，你可能会空虚，虽然你放走咗啲嘢，咁但系嗰件事曾经占领好大嘅心里嘅部分。咁空虚嘅时候，就正正系一个好嘅机会去再填补翻自己啦。咁、样，咁我就谂，其实呢样嘢系要自己做嘅，即系冇得系出边帮你，冇得系外来嘅声音或者频率帮你。咁所以就要用翻自己嘅人声咯。咁其实你许愿、念经、祈祷。全部都是用自己把聲去做的嘛，咁所以就想到用人聲去做個音頻治療樂器咯。 係， 係啦。 咁跟住頭先就講到就係因為用咗一峰嘅呢一把聲啦， 係啊，擺咗個人入去。 係啦，即係直接用一個人嘅 feature 嘅角度。咁但係聽得出嗰個處理就係佢唔係每一句都要一啲好實在嘅歌詞，反而比較多一啲嘅音或者頭先有講嗰種頻率嘅安排喺裏邊 嘅。係啊係啊，其實今次好得意嘅，我一寫完呢隻歌，我已經知道 bridge 嗰個部分就係想有呢個 featuring 啦。咁嗰時就同填詞人 Oscar 就講話，一定唔可以填詞嗰個位置，我係要做一個冇字嘅交流咁樣。咁跟住就其實咩都冇咁樣俾咗一封，就俾佢自由發揮，因為非常相信佢。 係。 跟住佢就 send 翻啲咁得意嘅 harmony 啊，發聲嘅方法翻嚟啦。 係。 跟住就 inspire 咗我都去再錄一啲嘢回應佢咯。 哦。 因為佢令我覺得哇，好開心，好似好奔放咁樣。跟住令即係原來你用自己把聲可以帶自己去一個咁好玩嘅狀態。咁所以我又錄翻咗一啲我覺得係聲音放鬆嘅聲啦，譬如啊嘆下氣啦，有啲我哋唱歌開聲嗰啲噗嗰啲聲啦，跟住有啲笑聲咁樣去回應佢咯，同埋好多謝佢一嚟嗰個 intro 咧就已經入咗啦，咁就我覺得成件事好搶耳有昇華嘅件事， 係即係我頭先估嗰樣啦，即係呢個嘅安排嘅諗法有冇話點解哦一嚟就 intro 咁樣入咧？ 係啦，咁今次波勝就啱曬， 好嘢好嘢，我啱曬啊，聽唔聽到啊？啱曬啊！我而家 十七秒入面我就喺度谂，我下次要啱翻啦。 系啊，正正就系你咁讲，因为今次就系呢个乐器啦，咁所以一嚟就俾大家感受一下嗰个声音制造到嘅和谐啊、harmony 啊咁样，同埋就。系咯，即系我觉得直接啲咯，件事唔使咁多嘢啦，谂啫嘛，今次许愿啫嘛，乜都得啦咁样。 系咁，但系因为头先一路讲呢一首歌，所以一峰我把声都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啦。咁但系一峰呢个人选系点样出嚟嘅咧？ 真系唔系讲笑，真系运用吸引力法则吸佢翻嚟嘅，真系唔系讲笑，因为咧。一開始我已經知道要咁樣做有個 featuring 啦，已經直播整完，但一直唔係好 sure approach 邊個或者邊個最啱。咁咧一開始其實我諗比較多係女仔 artist 朋友選擇嘅，但係可能真唔知啊，純粹覺得啱唱容易啲咁樣啦。跟住但係硬係覺得唔知點解心裏面硬有個卻步冇去 approach 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好煩，跟住我就話：哎呀唔理啦，我交俾宇宙啦，我相信你會揼一個最適合嘅人出嚟㗎啦咁樣。跟住就咁樣諗完就算啦咁樣。吸引力法則，跟住一個禮拜後咧，因為展覽，我有參與嘅一個展覽嘅開張咧，我呢、這個展覽係 part of 一個月長嘅藝術節嘅，咁我就係最尾嗰個部分，而一峰咧係打頭陣，所以喺成個藝術節嘅開張嗰日，我就認識到一峰本人啦。 哦，即係去到見到佢，佢喺度啦。 係啦，跟住我見到佢，跟住我叮一聲， 係佢， 係佢啦，係啦。跟住真係見咗一次，跟第二次見面，我已經衝過去直接問佢啦，跟住佢即刻答應啦，所以佢好明白成件事咯。系啊，所以系真系好神奇，因为首先捕捉到一封都系一件神奇嘅事啦。 因为佢唔系成日喺香港噶嘛。 系啊，所以系咯，成件事真系好神奇。 开始唔到我唔信。 瞓添。听完你几个呢啲咁样嘅故事之后， 好多嘢整定噶。 我今晚翻去就开始去十七秒。 其实都系好事嘅，即系你都可以谂下自己，其实你生命当中有啲咩你想要咯。即系通常好多时负能量会多，或者你唔中意嗰样嘢嘅 impact 会大啲啊嘛。但 系 其实放胆啲，唔系净系生日先许愿咯。我觉得即系简单讲， 日日许啊。 你谂下冇坏噶嘛？你想要啲咩？知道自己想要咩啊嘛？ 系啊系啊，为自己即系攞翻嗰个主导权， 系 多少少咁样咯。我相信最高境界就系去到一日咩都唔想要。 你想要嘅嘢就系咩都唔想要啦，就有嗰种 好劲啊呢一样嘢。 系啦， 咁但系喺呢首作品入边，即系今次都讲到就系话一个好大量要运用到人声嘅一首作品。咁喺填词嘅部分，有冇话当初去写嘅时候要谂多啲、就系我啲字要容易去有一个共鸣位，所以去填呢啲字啊？即系个前设系咁样，定还是都系唔紧要嘅？其实 feel free 想自己填啲乜嘢就随心咁填落去啦，咁样。 咁今次其實 approach 填詞人嗰時候咧，我已經有歌名啦，即係我已經知要叫17秒，同埋我就寫咗英文嗰個部分㗎啦，咁樣。咁跟住同 Oscar 溝通，其實比起佢都係填放下的頻率啦。咁嗰時我就好煩咁樣寫咗一頁紙俾佢講我呢首歌要講咩嘅。但係呢隻歌反而係好 feel free 咯，即係我大概講咗有呢個概念，我係想講轉念重生，因為放下的頻率最後嗰句就係為自己日後重生。咁所以呢首歌就要係重生啦，放下完之後，咁係有呢個感覺，同埋俾多一個希望嘅感覺，盼望咁啊大家多啲咁樣。咁、所以我都好多謝佢用咗寫故事呢个比喻，喺呢只歌度成日都会见到去讲咯，因为其实写故事你自己就系个作家啦，咁成件事好 empower 翻个每个人咯，我觉得 系，因为你都讲到即系一个重生呢一首歌，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系成个系里面最轻快， 系啦， 即系比多只恐惧更加轻快嘅一首歌，咁呢个系咪真系喺写作曲嘅时候同 The Groove？嗰陣時已經係知道係咁樣嘅 approach， 咁樣嘅 feel 嘅咧。 其實咧，呢一首歌最初有個版本係2020年嘅三年前。咁嗰時我未有呢個 concept 啦，亦都唔知道會用呢首歌，但係有一個好超嘅慢版嘅。咁但係我一直覺得呢首歌好好，但係硬係爭啲嘢。咁去到諗17秒嘅時候，我就唔知點解想攞翻呢首 demo 出嚟試下重寫啦。咁就慢慢寫咗三次，改曬速度，改曬啲嘢之後，就變咗而家嘅版本。 系、哦， 系啊，系啊，所以呢首歌都有转念好多次嘅。其实 嗰阵时就慢啲，但系都系舒服嘅感觉嘅。 系啊，系啊，嗰时谂住 LA 嘅日落去写嘅，系啦、啊，咁、有种超超感觉。系啊，因为我就系想要呢一种即系、就是、系列有史以嚟最轻快嘅一首歌。 系咁同 The Groove 一齐写，有冇都介绍下呢一位朋友，即系点样认识，同埋嗰阵时即系大家点样一齐哦，不如一齐写首歌，点样开始咁、 其实佢系我以前喺伦敦读音乐嗰一年嘅同学嚟噶。 系 咁好搞笑，因为嗰个系一个好细间嘅音乐学院啦，咁从来冇试过有香港人去嗰度。但系我嗰年就有三个香港人。 咁、就好熟咯，咁应该 系啦，就是、我啦呢、這个 The Groove。佢唔願意出真名啦，同埋佢嘅女朋友咁樣，所以就係好得意啦。咁一直 keep 住做朋友，而家都係一齊玩咁咯。咁所以係嗰時係疫情困咗喺屋企嗰啲時候，咁就 keep 住一種哦，咁繼續 jam 咯，一個輕鬆嘅心態去寫咯，冇乜特別嘅。其實嗰時寫呢首歌， 咁去到編曲嘅部分，即係揾葉樹輝去合作啦。咁啊，咁去編嘅時候，嗰、那個 approach 會唔會可能同佢傾，都有一啲嘅 keywords 或者有一啲嘅方向咁樣同佢夾，然後等個編曲咁樣。就好似而家咁， 系啊，其实今次咧佢有难度嘅，因为就系要 feature 大量嘅人声啦，所以都邀请咗阿 Vicky Chan 去帮手设计和音嘅部分啦、所以编曲嘅责任咧就系唔好阻住我啲人声， 即系要留啲空间俾佢，系咪叫？ 唔可以太即系满啦，唔可以太劲啦，要就咯，所以都对佢嚟讲有一个挑战嘅，系啊，但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即系一路嗰个指引就系要轻松轻快，俾到大家一个系咯，真系有一个潇洒嘅感觉，因为头先都有讲啦，即系真系要运用吸引力法则，你反而唔可以好紧张，我、哦、一定要嗰个心情，你系要潇洒咯。即系我谂完嗰个对象，我其实真系，豁出去都唔谂咯，又唔系特别要点样，下个礼拜就点嗰啲。咁所以嗰个潇洒心情，好想俾到大家咯。 系 啊，所以就系一啲 low-fi 啲啊 ，neo soul 啲嘅 beat 啊，乐器啊 ，mixing 啊咁样。 系，咁变咗录嘅时候，会唔会可能系喺呢一首歌里边比较反而轻松一啲或者简单啲嘅位咧？即系因为好似听落去似。 設計嗰度 自己已經諗好曬， 同埋複雜一啲啊，相對。 但係我又想分享咧，其實呢、這個呢個系列咧錄音係一啲都唔輕鬆，雖然聽落又好輕鬆。但因為其實正正就係要令大家聽落好輕鬆咧，我係唔可以俾人聽到我任何嘅吃力啦，或者要用力啦咁樣嘅，所以係難嘅，即係唔可以，即係好氣聲，但又唔可以俾人覺得我缺氧咁樣。係啊，同埋呢只歌幾特別，因為個 verse 係有啲似講故仔咁樣，係好 repeat 嘅一兩個音咁樣啦。所以我嘗試做咗一個半講嘢半唱歌嘅狀態。其實都是很難的一個擺聲音的擺位咯， 係同埋啲句子的斷法都幾多變化嘅嘛，即可能兩個字兩個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嗰啲咧， 係啊， 但我都唔敢唱，係啊，費事我嘅頻率影響到大家 就唔 係 治療你啦。 另外，原來即係估唔到十七呢個字是很難唱的 十七。十七， 跟住 因為你個口嘅喐嘅幅度好大， 係啊，好多有錄咗好耐就係呢個字啦，死啦！你歌名嚟嘅喎，但係唱到啲十七秒， 係，不過英文又冇乜嘢 啊，係啦，跟住呢個位係錄咗好多次咯， 係，原來最大嘅難度就係 就係個十七 歌名，十七 個主題， 咁跟住去到呢一個嘅 visual 上面 MV 嘅概念啦， 其實嘅 MV 就今次同一個好朋友 Chester 啦，同埋 Dorothy 啦。一起都是創作歌手一起去諗同埋拍嘅。咁嗰時就好得意，我講十七秒概念，佢就話啊，咁每個 shot 都要十七秒喎，咁樣。 哇！你計翻三分零鐘十七秒，咁要幾多 shot 啦？ 係啦，所以就其實真係好多 pre-production 諗好曬先去拍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展現其實每一日。有好多好多个十七秒，你有冇善用过任何一个十七秒呢？咁就系睇下你点样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咯。咁系想讲翻呢样嘢，所以每一个 shot 都系一个独立嘅十七秒故事咯。 哦， 系啦， 怪之得佢下边咧个 MV， 如果大家留意咧，佢下边系有啲点点，啱啱十七粒点点喺度计紧时，原来就系每个 shot 就系啱啱好十七秒嘅。 系啦，咁又想讲下，即系时间嘅流逝，其实又好快咁样咯。 咁我觉得几有趣，因为我发现我怎睇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每一个 shot 嘅长度唔同嘅。 系啊， 即系譬如第一场，即系同屋企人离别咧，我系觉得嗰度好长。 哦， 即系你会好觉得。可能因為嗰件事唔知，可能好重要，你係好似好留住咗裏面，所以我覺得嗰個 shot 其實係比後面有一啲長。 跳舞嗰啲你會覺得好快咯， 係啦。呢個好得意，我冇聽過人哋咁樣講。 即係譬如有一個好似閉路電視影一個人喺自己 studio 嗰度一個發作嘅時候，嗰、那個你覺得個時間過得好快，你唔會覺得嗰個同睇一場同屋企人離別個時間一樣咯。 系啊，好得意啊！呢个感受， 我觉得系唔同。 咁我又好好奇啦，因为去到 MV 嗰一秒，嗰一个十七秒咧，应该就系、是、就见到一个你嘅tight shot 咧，就系个口入边讲紧啲嘢。咁我又好想知道，其实到底最后讲嗰个嘴型系表达紧一个咩 message 咁样嘅咧？ 其实呢个我系好衰嘅，因为我知道大家会估系咩啦，跟住我就特登讲咗一句希腊文。 哦、喂，一知我尝试估极都估唔到，我就好想估啊， 系乜嘢咧？佢讲紧乜嘢？ 佢系咪许紧个愿？但因为许愿通常唔可以讲俾人听噶嘛，所以你听唔到。咁我想尝试 read 系一个咩愿望咧？但系个嘴型我点都 read 唔到。 唔紧要，你嘥咗我好多个十七秒喺度。 就是一个 act build 的方法、 哦、 但我仲衰到咧，讲完句希腊文，我又讲咗一句英文，所以真的估不到 嘅。但有冇得讲个意思系咩？ 可以嘅，其实我就纯粹讲两样嘢啦。我用希腊文讲咗 I love you， 同埋最尾就系讲咗 just breathe。 哦 ，OK， 系 啦， 明白晒啦，我终于个心而家可以放翻 解开到啦， 开咗呢个谜， 谂咗咁耐， 对唔住， 究竟呢条友讲乜嘢咧？ 唔系因为我都终于呢个吸引力法则啊，我许愿好想知道佢嘅意思，咁所以而家就终于解，我可以做个谜。 咁呢一个嘅 project， 因为你头先有讲会有七。首歌咁樣，咁而家第五首，咁仲有兩首啦。咁我有冇話個 plan 會係即係係咪都會今年內大家就會聽到，然後可能近年尾就會有一個類似 EP 咁樣完成咗佢咁。 係，其實就都要戴下頭盔，因為我係希望係咁嘅。但係最近自己都有啲轉變啦，即係其實就變成獨立歌手啦咁樣，所以可能會有改動。咁係即係我覺得呢個系列唔可以逼嘅，即係唔可以 rush。即係當然我又唔會攤到三年一首咁，但係即係。 可能唔係年尾就下年年頭咁樣去完成佢咯，係。咁其實之前我都有啲焦慮，哎呀，完成咗呢個系列點算呢，即係下次唔通要即係升仙咁樣講，唔知講乜咁咯。 又學新嘢啦，到時。 係啊，咁我唔想，我想繼續，但又冇得無限呢個系列噶嘛。咁其實最近我就真係諗到之後講咩啦。咁所以就解咗一個結啦，咁我就可以勇敢完結呢件事啦，可以。 如果唔係一路就唔想完結 啦。會拖咯，係啊，係啦，我因為我寫歌一定要有概念嘅，如果我唔想寫，所以就揾到就 OK 啦，可以快速。進行 好啊，咁我哋就會繼續期待呢一個嘅 project 之後，剩翻個兩首會係一個點樣樣嘅狀態，點樣呈現咁樣啦。 其實咧，阿一峰咧都有打亂呢件事嘅， 唔係 講笑，唔係打亂，但係即係本來都有寫咗啲歌揀緊邊只啦，跟住一峰就話。我哋一齊寫啦，哇，咁就即刻唔同啦， 係咯， 所以有機會係話，我希望真係可以同佢有一首係同佢合作啦，即係好似延續今次十七秒嘅呢件事。咁另外就係、是，我諗最後一隻或者一隻碟，其實係會探討究竟療愈係做咩咧，為咩咧，最終目的係想點咧嘅一件事咯，去總結。 聽得出已經齊曬喺度噶啦，係啦，咁大家就可以繼續密切留意住啦。 好， 咁今日多謝同我哋介紹嘅，謝謝你啊 ，Jason，thank you，thank you。 悠悠的。 生，这些动作是为自由。 听过陈明喜的《放下的朋友》，听日再见。